张屈，字叔，高祖功臣安丘侯乐少子也。屈孝文时以至行名，是太子。然其人长者，景帝时尊重，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中，代韩安国为御史大夫。屈为吏，未尝言案人，专以成长者处官，官属以为长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上具御事，有可却，却之；不可者，不得已，为涕泣，面而对之。其爱人如此，劳笃，情绵。天子亦重以上大夫禄，归老于家。家杨陵，子孙贤至大官。赞曰：仲尼有言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其万旦君建灵侯、塞侯、张书之位于，是以其教不速而成，不言而至，至实践之患一，周人为垢污，君子讥之。